月十三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3度啊，相对湿度63%嘅。今日我哋6点钟咧将会有嘉宾访问，而今日出现嘅嘉宾将会有 Phoebus 吴启扬带嚟佢嘅新歌《八》嘅。咁啊，转头就会听到咧，即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啦，即系做自己嘅个人作品，同埋即系呢个Pixel 嘅团体当中，即系喺一啲嘅舞台嘅经验上咧，对佢有啲乜嘢嘅冲击啦， 亦都喺佢自己嘅个人作品方面谂法系点样样啦。 冇错，咁啊，转头6点钟就会有 Phoebus 嘅出现嘅。咁我今日想问一啲比较内在啲嘅问题， okay. 问下波成， 即系啲血压系几多？ 都唔。系啊，有冇三高啊？ 脂肪比例最近有冇回落啊？ 系啊， 好内在啊，呢个内脏添去到 太内在啊！ 我想问你啲内脏啲嘅嘢， 系啊，呢啲太内在嘅嘢留翻迟啲同你去见医生嗰啲先去再问，即系向内求啲嘅一啲问题，就系关于咧嗱，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经历过一个时间就系。身边即系同啲朋友倾偈嘅时候，即系可能好多人男男女女都好啦，总会有啲人去有佢哋嘅感情上嘅烦恼，跟住就好鍾意问你意见咁样、哦。你有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先？ 间唔中有嘅，即系佢哋又未去到好鍾意问我意见。 系 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倾开偈会讲开，咁咪答一两句爹咯。 你系嗰一种都叫。感情达人啦，定系嗰啲旁观者，即系买咗包花生食住咁样，就同佢当倾下偈咁样嘅话， 我通常咧系后者先嘅， 系 原因系咩呢？通常呢一啲嘅聚会或者局啦，哪怕嗰一个当事人啦，我哋称佢做佢有感情烦恼，你同佢有几多个 percent 熟都好啦， 系 爱情嘅嘢咧，人人都可以加把口。呢啲局咧，同埋通常就好少一对一，即系起码两三，即系三四个人啦。而因为呢啲人人都可以加把口咧，一定有人比你更早已经冲出嚟饰演呢一个爱情达人嘅角色去讲嘢嘅。所以我通常前阵咧，我都系做一个食花生嘅角色。第一，你咁多人喺度讲咧，冇乜意思啊。第二，我系好怕做嗰啲好似点样讲啊？ 会令到人哋嘅感情有 唔想好 God Eye 嘅角度，好似系啦，即系我唔系太中意，因为你 即系好似我你知人哋几多嘢，企喺一个高地啊，教你点样做人啦、 啊。我唔中意睇企喺嗰个高地嗰度，好似我咩都知道，因为你知道人哋几多，即系 系啊， 所以 即系你唔系亲身经历嗰、那个 系啦，同埋你嗰套同人哋嗰套又唔同啊嘛，即系我学成日好怕教人或者咩嘅，因为。因为嗰啲方法咧，当你一教又教呢个字咧，即系某程度上你觉得你系人哋好似要 follow 你呢一套，或者要听你讲某啲嘢，但我成日都唔信呢件事嘅，因为你最多系参考你自己用你嘅方法去处理啦，咁样。咁所以我点解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咧，我通常都好少。一开波咧就讲嘅，除非啲真系识咗十几年，佢摆到明系嚟问你意见咁就另计啦。 甚或乎可能你真系一路好清楚佢嗰啲经历点样走过 嚟。或者之前讲话咧，半夜一啲 friend 知道我一定未瞓 ，send 个 message 嚟，好挂住佢。咁嗰啲我咪就直接嚟啦，冇嘥时间啦。 嗰啲系沉迷值啫。 有冇啲都 你唔好讲到咁暧昧得唔得？ 即系我嘅意思系求安慰， 求慰藉啊！另一样嘢， 我讲得唔好，对唔住，原谅我讲得唔好。 啦，咁嗰啲咧識咗好多年，可以單刀直入凌晨3点咧，就唔好轉彎抹角啦。即係你夜晚9点嗰啲咧，佢如果同你猜成晚咧，你就可以慢慢咧，好似洋葱咁樣逐層同佢剝啦。但係冇啊，你半夜嗰啲就問佢點啊，掛住做咩事啊？近排咁即係你直接問就直接攞答案啦咁。所以喺呢一啲嘅角度，係啦，我好怕無論你做嘢啊、愛情咧，都有一種高高在上，冇錯，好怕一種高高在上嘅姿態，因為。你永远唔会做到最高嘅人噶嘛？凭什么咧？咁 系，好彩你有呢个自省，因为我以前系冇呢个自省嘅人嚟嘅、哦，即系我以前就系嗰啲咧，即系懒系喺班 friend 面前叫做多嘢讲，即系中意加把嘴，乜都加把嘴嗰啲人咧。咁、 啊、 我以前即系啦，系啦，唉，你都知道我似 咧。 咁然后咧，嗰啲。朋友一讲亲呢一类型嘅经历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用咗你头先讲嗰种方式去话俾人听，唔系咁噶，应该你要点点点点点先啱噶咁样啦。但系咧好得意嘅，即系去到 你再喺尤其喺感情上啦，即係其他範疇我都有少少呢啲缺點啊，知道自己。但係喺感情上大大下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原來有時候咧，你係好難去加把嘴嘅，越嚟越難去加把嘴嘅。即係尤其可能而家有一啲你會喺唔同嘅場合上邊認識到唔同年齡層嘅一啲朋友仔，因為咧，如果你哋嘅年齡層比較相近咧。反而大家容易啲溝通到，你唔同年齡層，其實佢經歷緊嘅生活階段係唔同咧。其實你好難知道對方嗰一刻需要嘅嘢係一啲咩嘛。即係如果我同你年齡近嘅 ，boss， 我同你爭兩個月大，咁我知喂，咁大家呢個年紀都係求安穩啦， 冇諗咁多啦， 冇諗咁多啦，乖乖地做人啦。即係打個譬如啫，我唔係針對你啊嚇， 針對 係啦。即係咁，但係咧，可能你去認識一啲可能大你少少或者細你少少嘅一啲朋友仔，你哋嗰個生活嘅階段唔同啊，即係佢哋需要嘅嘢，佢哋人生當中嘅追求嘅目標喺現階段係唔同，你會發現。原來有時候你真係好難加把嘴，你好難同佢講話，你而家係咁諗啫，你第時唔係咁諗啊，因為人哋而家就啱啱面對緊一個可能當細個啲嘅時候啦，可能我真係仲尋找緊自己想要啲乜或者需要啲乜嘅階段嘛，到我哋而家呢個可能已經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或者需要啲乜啦，咁你變相你加把嘴嘅時候，佢會心諗嚇、你憑咩咁同我講啫？你知道我啲咩啊？ 系 你好叻咩？ 系 咁样咯。 我觉得咧，就算你有谂法咧，其实唔使咁快冲出嚟讲嘅。 系， 因为咧你一路唔出声咧，当嗰啲要讲嘢嘅人讲晒，老实讲你爱情嘅咧、我真系都系讲嚟讲去兜圈兜圈啦。到咁上下，当事人咧见每个人发言都差唔多咧，佢就会主动 Q 你讲嘢咯，出下声啊， 俾 个 俾啲意见啦。 嗱，咁嗰啲位就唔同，因为佢真系好似好，即系佢想问你意见啊嘛，而唔系你单方面系咁塞啲嘢俾佢啊嘛。我觉得呢个紧要嘅，因为喺你无论呢啲唔同嘅社交场合或者局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好自然，你会觉得你好想讲嘢，但系其实最紧要系你要 听 嘢，系啦，同埋因为你听嘢，你就会知道大家嘅立场啊、取态，亦都特别，如果唔系个个你都好熟，你要听一下啲人讲啲乜嘢，你就大概知道佢对爱情一啲少少嘅睇法。如果唔系咧。有一啲局嘅試過係咩咧？嗱，你假設你係當事人啦，咁跟住我同阿攝都係喺裏邊咁啊，安慰你咁啦。咁假設我就係咁出聲講嘅，講嘢就係咁教你話你唔應該咁嘅，愛情唔係咁嘅，男女之間點點點。咁阿攝一路冇出聲啦。咁後屘到佢出聲嘅時候，我咧就著咗啦，因為我唔 agree 佢嘅睇法。 咁變咗咧就離咗題，唔係 focus 咗喺 我身上啦， 阿賓尼嘅嗰度啦，而係大家喺度糾纏緊愛情嘅概念，然後就喺度兩個人喺度講啦。個當事人完全咧係去咗廁所翻嚟咧都冇影響嘅。 你哋仲未講完啊？ 咁係冇意義嘅呢一啲，但係因為總有一啲人係好中意講，可以講幾粒鐘啦。你可以聽佢一陣間講，出去行個圈啊，出去跑個步，沖完涼 ，shopping 翻翻嚟之後 睇套戲啊， 佢都仲係講緊嗰個主題，有啲人係咁噶，佢不斷其實 rephrase 緊自己講緊嘅嘢啫嘛，因為大家好中意嗰種就係沉溺咗喺嗰個對話， 教人嘅 係啦，或者大家好中意沉醉咗喺夜晚。星期五晚， 大家咩有咩都可以攞出嚟讲， 攞住酒杯底，跟住嗰件事不断 loop 住，但又系中意，我觉得冇问题嘅。咁如果你系中意呢种人，咁你咪加入咯。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你就要冷静少少，你要睇情况啦。 同埋，我觉得出少句声有时有一样嘢好，就系点样聆听咗先咧？就系、你发现你越听得耐嘅时候，你会发现咧，其实当事人咧本身提出问题嗰、那个，其实佢已经有一个既定嘅谂法喺度。 系啦， 只不过佢需要有啲人去支持佢嘅谂法。 系啦。而通常咁樣就好危險，就係、你覺得我坐喺度做咩咧？佢都有答案啦。 係啊係啊，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都唔知點解要喺度啦。 係啦，你 Q 我講嚟做咩啫？其實你都係想咁啫，係嘛？ 跟住另外仲有一啲嘅場合都試過咧，係因為你聆聽開始先啊，而唔係講嘢開始先啊嘛。咁、你就會開始聽到，譬如又係 A 同 B， 你當當事人同埋另一個人，大家喺度討論緊愛情嗰樣嘢啦。你就會發現咧，佢哋兩個人講嘅開始咧係唔對嘴嘅。咩意思咧？例如又係啦，阿斌你係當事人啦，咁跟住講，唉。我嘅另一半咧，佢成日都逼我報到啊，即 系 即系我覺得好攰啊。嗱，呢個假設嘅啫，唔係真嘅嚇。 係唔係啊？唔係真噶，係 啊，唔係真嘅，係 假噶，假噶。 跟住有另一個人叫做方子豪咁樣啦，跟住方子豪就話：其實唔係你知唔知咧？即係電話發明出嚟呢啲功能咧，其實對愛情咧真係一個幾偉大嘅存在啊！ 即係佢突然之間你講緊 A 啦，佢跳咗去 唔關事， 佢跳咗去 G 啊咁樣，然後不斷你諗住立翻佢翻嚟，我講翻 B 啦，唔好去咁遠啦，佢又跳去二 set 咁咧，你聽幾下咁樣來回咧，你已經知道呢、這個嘅對話咧，我可以唔使參與，因為大家講緊唔同嘅嘢係不斷地，咁你係會好攰嘅，因為嗰個邏輯係銜接唔到噶，點解你可以跳咗嗰度咧？ 咁遠嘅咧，係 啦，跟住呢個接啦，跟住佢又跳去第二度啦，咁樣。 咁就俾你交俾你个舞台，交俾你。 你加油啊！我合阵先。 后边麻烦打个 spotlight 落去咁样。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多好多呢啲噶，好多但系大家好中意讲嘢 咯。 我谂咪大家都好中意抒发己见。 系 咁呢个亦都关平时生活上事嘅，即系可能喺工作、家庭或者其他关系当中，佢未必有机会可以讲太多自己嘅谂法嘅时候，咁变咗一有一啲。信任嘅場合、信任嘅人咧，適合嘅位咧，佢就會好想不斷講，好想話俾人聽我點樣諗。 我而家戒咗噶啦，我唔係咁噶啦，你原諒我啦。 咩嚟噶？ 唔係，即係咁講啫。係啊，唔係因為當你發現原來以前你再睇翻以前嘅自己原來係咁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原來大大下咧意見盡量。唔好咁快冲出嚟比係理想啲嘅、即係尤其如果好多人嘅场合我而家盡量少比嘅即係真係你真係想听意见嘅时候唔好十个人围埋喺张台度讲囉两个人讲囉咁会好啲囉我觉得。 係呀係呀。其实人少少可能好啲㗎。係啊，同埋我覺得呢啲咪冇嘅，呢啲最後咧傾唔埋啦咧，有啲感情煩惱翻到去，咪 send 首歌俾佢自己聽下咧，嗰啲自己搞得掂噶啦。係啊，聽咧，如果你話嗰啲感情煩惱，我覺得呢排咧聽呢首 OK 嘅，將我情緒拉到最低。 曾初次望你笑臉，呼吸竟有些陡滯。 傾完嗰啲焗回程，聽呢首就 fit 啦， 直頭即刻想分手。 Nancy Quick 嘅 Took My Breath 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局方就建造业输入外劳的特别计划成立特别委员会，当中包括雇主、劳工界及培训机构各方代表，已经就计划下涉及的工种和每个工种的工资中位数达成共识。他相信首批成功申请的劳工可以在今年第四季来到香港。林汉豪说，今次计划适用于公营工程项目，技术工人有29个工种，技术人员有18个工种，会每季接收申请。首批申请将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希望用一个月时间收申请，两个月内审批。至于在12000个配额中，首批申请会批出几多个配额同埋涉及哪些项目，暂时难以估计。建造业议会正为宿舍进行改装工程，希望10月开始启用，时间上可配合首批外劳来港。新一期消费券将在星期日起发放，政府发言人说，大约650万名市民已经获核实资格领取，当中包括大约22万名新合资格的登记人。属于香港永久居民或新来港人士的现有合资格登记人，到时可获2000元，新合资格登记人就可领取3000元。10月16号就获发放余下2000元。至于透过不同入境计划来港居住和来港升学的人士，现有合资格登记人在星期日可以领取1000元，新登记人士可获发1500元，10月16号可获发余下的1000元。政府将在9月1号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大约32公顷土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粉岭公路以东的32公顷土地将由康文署接手管理，并继续开放作保育和静态康乐设施用途。至于预留作房屋发展的北部大约9.5公顷土地，康文署将在最初阶段负责管理，直到相关城规和环评程序完成后，交由土木工程拓展处开展有关房屋发展的工作。杨润雄又说，对于香港高尔夫球会将在10月和11月举行两个大型高尔夫球赛，需要用到32公顷当中的土地举行赛事，考虑到比赛需要，康文署会按实际情况借出用地给球会进行赛事之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近期美欧一些官员提出要对华去风险时表示，中国是机遇不是风险，将中国当作风险的来源完全搞错了对象。汪文斌指出，当今世界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不团结是最大的挑战，中国不是这些风险的来源，恰恰是防范化解这些风险的坚定力量。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实际上是去机遇、去稳定、去发展，本身是在度制造风险、扩散风险，没人能够从中受益。他说，近一个时期多间跨国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以实际行动支持对华合作，中方愿同有诚意的各方一起加强对华合作，共同防范应对真正的风险，为世界和平和安全、全球发展和繁荣注入正能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唔好成日耷低头挂住玩电话啦。 斌神，你唔明噶啦，而家啲电话好犀利嘅，一部起手已经做到好多嘢噶啦。 坚强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 WiFi 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话语亦记录了在你的现场，手机也在复查，残留着一串密码，乱撞乱碰竟跌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登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只你电视机，不起那日分手一刻，你看着我时，其实是心痛还是记得意？ 张曼珊的派头作品，歌名叫做《自动登入》，就好像一些回忆一样，特别去到夜晚就会自动 lock in 入你的脑袋。 花光一生运气，我却遇着劫难。Yeah, I want you, homie, we'll take when I'm drowne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可拯救我吗？ 听过陶陶 featuring Mad Boy， 歌名叫做《日与夜常》。系啊，当天光出嚟嘅时候，就要将嗰啲过往嘅嘢咧拎走佢，落勾咗一啲过去嘅记忆之后，系时候继续向前面行，睇翻啲好嘅嘢啦。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默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事事，还是一冲事事，就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满志，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莫待来回念，没怯懦，迷路又领我。 之后要想翻，究竟而家喺你身边嘅边个咧？佢嘅另一半都一路喺佢身边支持住佢，

系啊，组合方面已经发展得好好啦。我谂佢都希望自己嘅个人作品可以多啲人识，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Phoebus 吴启扬名四海， 试问乐坛当中有边个唔识飞巴士啊？ 骚动音乐嘅嘉宾 Phoebus 吴启啊 ，Hi Phoebus，Hello， 大家好，文仔， 耶，可以送上呢个新嘅卷轴俾你啦，今次呢一卷啊，喺我呢边啊，原来 喺你呢一边啊， 今次呢一卷咧，啊，我几中意我自己都， 系 就系、 是、好嘢嚟嘅 ，Phoebus 吴启扬名四海啊， 哇，祝愿啦，祝愿啦， 系啊，一个好一个好嘅意头啦，即系扬名四海嘅成语， 字真系好靓。 系啊，今次又唔同咗，应该同上次收个卷嗰个字体又转咗啊。系，我哋嘅同事佢不断有进步啊，俾我哋 push 到佢 一齐进步。 讲到好似我哋老细咁样 push 佢进步咁样。 你做节目唔使进步嘅， 系啊，所以一齐进步咁样。系啊，即系呢个意思扬名四海，即系能够啊 ，Phoebus 嘅名字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嗯，大家都会认识，都会知道一个咁嘅寓意啊，送俾你嘅，希望你中意啦。 多谢你。 系啊，咁但系咧，我即系同我斌都有讲啊，呢一句嘢除咗个好嘅寓意之外，即系可以。有啲咩嘅即系 develop 落去讲咧？其中一样我谂到就系、是，其实你自己心目中会唔会有一啲可能表演嘅舞台等等，系希望、哦、自己可以搭上到，唔一定系香港，可能其他地方自己有睇过，系会即系有嗰种扬名四海感觉，可以登上个舞台表演，俾多啲人认识你嘅音乐咧。 哇，其实即系跳出香港呢样嘢系未谂过噶。 吓吓吓。 但系前嗰排咧，我哋因为。Pixel 再加 5G 即是五个女仔就出了去、台湾就做了一个综艺节目，咁就顺便有个西门丁的、叫做短短的、concert 仔啦。 系系， 咁我是令我自己觉得，哇！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去，即系譬如以前成日睇台湾的小巨蛋啊， 系啊系啊， 甚至乎是其他国家的舞台，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特别。 系， 咁但系都想嘅，但我自己觉得，因为始终。多啲香港嘅機會先啦、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啲嘅，對於自己嚟講。 嗯，咁喺香港嘅話咧，有冇一啲嘅舞台或者有啲唔知有 festival 或者一啲地方，自己係好向往去玩嘅？即係除咗一啲大家一路傳統講一大舞台，其實可以有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其實想試下喺嗰度唱歌都得噶嘛。係、嗯、有冇呢啲？ 其實上次試過竹翠啊，即係西九，我覺得嗰個已經係。嗰、那個其實真係好正嘅，因為咧下晝接近黃昏做咧、嗯，你係會望住個天啦，由太陽落山咁樣，跟住你就唱歌。我覺得呢件事係 好超， 係好超，好浪漫 啊！ 即係件事係會，我自己覺得件事係好舒服啦。啊、個舞台又大，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舞台係自己都幾中意嘅向往嘅， 係咪中意都係室外嗰個氛圍同樂迷，好似個感覺上冇咁 拘謹，係 冇咁拘謹啊？ 其實即係 so far 都試過室內同室外咧，我自己係覺得我覺得最緊要係大咯， 個台同埋個場地， 即係室外室內都 都冇 最主要， 係。 系，即系大嗰个嘅原因系因为啲乜嘢会令到你觉得嗰、那个即系个气氛 系 嘛， 系啊，气氛啦，同埋即系多啲人又会再、感觉就再打一啲，即系大家一来一回嘅 energy 会再正啲咯。 系户外或者系一啲大啲舞台系正嘅，即系你啱啱讲嗰个地方，有时睇嗰度睇啲 show 咧，又系即系唔好话你表演，净系观众喺嗰度睇，你知道佢嗰个场景，觉得哦，今个黄昏应该好超啦，咁样嗰种感觉咯。 有冇话即系通常喺呢一啲嘅演出个场地又好大嘅时候，有冇一啲印象就是、啊，其实自己一路演出都会留意一下，其实台下嘅一啲乐迷佢会做紧啲咩咧？他们的应援有没有一些东西令到你、啊、都很深刻，那个画面觉得哇真的很正很漂亮啊，样 一般而言呢、你通常在下面看到的姿势都是这样的， 是啊、举起个电话全部都会 是最容易看到的都是这个的是但是有时有一两下就是 啊，咁即係因為平時我哋 fans 都會舉牌嘅，咁、 嗯、 但係有時一啲咧係啊，見到佢哋好大嘅反應喺度 say hello 咧，你會我會好容易 好想同佢 say 翻 hello， 係啦，同佢 say 翻 hello， 跟住同埋就會唔知道，即係唔係留意緊自己咧，咁、那、嗰個仲嗰、那個 focus 就放咗喺佢度咁， 係 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正嘅，咁就開始有交流啦、啊，即係開始就呢邊 say hi 啦，跟住佢又會做好多動作，就希望你望到佢咁樣。 係，咁其實喺舞台嗰度有呢一種嘅互動咧，其實會唔會都要經歷咗一啲叫做累積經驗先至會夠膽喺台上面啊，可以咁樣，因為我覺得係一個放鬆啲嘅狀態，好似就會容易啲叫做我、哦、除咗表演之外都有 connection 嘅嘛。如果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係一種比較 tense 啲或者專注啲嘅狀態嘅時候，個人就冇咁鬆可以去做呢件事，有冇關係咧？你覺得？ 我覺得有，因為就係之前做捉趣嗰、那個，就開始覺得，咦，開始慢慢自己 enjoy 到咯。嗰、那個係我其中一個，我自己睇翻啲 playback， 我都真係好 enjoy 嘅舞台嚟。咁、嗯、可能都因為真係户外啊。 嗯 件事就成件事令我自己再放松啲。我未睇嗰个表演同平时室内嘅表演系有少少唔同嘅， 系 个人系再松啲嘅。 系平时就好专心，系啦，即系知道要唱啊、要跳啊嗰种咁样样嘅状态多啲嘅系。咁、 嗯、 其实喺一啲头先你都讲一啲大啲嘅 stage 会向往啲好玩啲，其实喺唔同 scale 嘅场地咧，其实去表演上面嗰、那个。成日講即係要 project 啲 energy 啊，或者嗰啲力量點樣，可能跳同一個 step， 其實係咪都會有分別嘅？喺你嘅角度覺得， 我覺得係會有啲唔同嘅、 嗯。 我會如果係因為譬如好似上次啊喺新聞丁嗰、那個，咁佢嗰個舞台其實就同香港有啲可能我做商場嗰類型係比較似嘅。咁、 嗯、 如果係咁近距離咧，好容易會因為現場嘅舞台嘅空間啊，同埋。观众嘅位置会影响咗你嘅你做嗰样嘢嘅嗰个幅度啊， 嗯、 或者甚至乎系嗰、那个 energy 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大咧，系真系会成样嘢就可以放开啲去做嘅， 系 会噶，即系我觉得系有唔同 的。 所以最紧要拣一啲够大嘅场地，就大家下边又可以玩得放啲，即系 你表演又可以放晒出去咁样， 收到晒。咁啊，但系我哋今日讲关于即系名扬四海呢样嘢，扬名四海呢样嘢，除咗即系讲紧一啲可能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场地之外，亦都好想问一下 Phoebus 就系、是。当呢个名字真係去到可能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乐迷都慢慢认识啦，即係喺香港深圳好多乐迷已经认识咗 Phoebus， 咁然后再慢慢去 project 出去嘅时候，自己好希望喺大家嘅心目中最大嘅一个留到嘅印象，大家会諗起 Phoebus 就会諗起啊，就係咁就係呢一个感觉㗎啦，你会希望嗰样嘢系乜嘢呢？ 我会希望我近排就好想俾到多啲 energy 人哋， 嗯， 因为我一贯咧有一个以前啱啱出道嘅时候，我会好容易好将啲嘢我中意收收埋埋咁样嘅、 嗯， 即系收埋少少咧，唔系收收埋埋。但系而家嘅我自己会想多啲俾到多啲动力 energy 人哋咁样咯， 嗯， 因为其实我本身系一个好。我对自己好鍾意嘅嘢，我係一个好主动好多嘢讲嘅人。 係。 但係有时就可能因为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就想 project 一个盈盈地嘅自己咁样呢，跟住就可能令到有啲 energy 就 收埋啲 收埋咗咁样係啦。 係。 咁呢段时间但係个人其实不断成同自己打交，因为喺演戏嘅世界呢又想少讲嘢为妙嘅。即要多多啲思考，好專注嘅。咁，但係有時做音樂，可能宣傳或者做呢啲，就想將啲 energy 多啲多多咁樣俾翻出去咯。 係，咁呢個有冇話一啲嘢觸發到你咁樣？哦，發現到呢一樣嘢，亦都提自己要咁樣做咧。有冇邊個時期開始突然之間有啲咁樣轉變嘅？ 我都唔知啊，係一路喺度。其實我喺度留意緊，其實我究竟中意啲乜嘢歌手同 idol， 即系我当我好中意 Kai， 即系 EXO 个 Kai， 咁我睇佢，哇，点解我会咁中意睇佢？咁我又会谂下，啊，点解我咁中意睇 TXT 嘅 Youngjun 咁样？咁、我就会谂啦，睇睇下我就发现，哦，原来因为佢个 energy 系 好大好去，咁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都有啲系咁嘅感觉嘅。咁你问我，如果最想乐迷即系知道 Fever 系咩，我会想希望我一个歌单里面，我其实希望我 每首歌都讲到每首歌的故事。 嗯， 即系我想我换言之，即系我想其实系个感染力大啲， 系 即系唱一啲慢歌或者唱一啲我系用紧讲个故事，我唱啲好有态度嘅歌，话到俾你知我好有态度咁样，系啦。但我就冇话定型自己，我希望我自己一个悲情王子，即系唱专唱一啲慢歌咁样咯。 系，咁但系我一路听你咁样讲咧，似乎无论你之前自己演出，有时自己都会睇翻，即系你系咪有时间唔中就会咁样 review 下啊？睇下最近啲演出点样？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嚟嘅？都会， 我每一个演出基本上都会睇翻嘅，仲要睇都几多次，但系嗰个睇就唔系，未必系净系外形上啊嗰啲，即系纯粹真系从，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学习能力好慢嘅。所以其实我是要花多啲时间去观察同留意，我先至揾到自己可以改善嘅位置喺边。 嗯， 我想知道通常 feedback 去睇翻自己嘅演出咧，即系我相信同我哋普通乐迷去睇嗰个角度系好唔同啊。即系乐迷睇就系 feedback 嘅演出，哇呢、這个角度好靓仔啊，哇佢呢个舞步跳得好好啊。但系你去睇自己嘅演出，我相信自己对自己系会个要求或者可能嗰个严谨程度相对会高啲。你会由边啲嘅即系细节开始留意多啲嘅？你会系？ 我都系由外表入手。 咁啊，靓仔靓，冇理由啊！你应该唔担心啊，外表上应该 OK 啊。 我通常会想其实咁样嘅，譬如我好似近排做咗Chill Club Alternative 嗰个 concert 咧，就跳咗首 Bad 啊嘛，咁就会谂一啲可能舞台上嘅动作啊、姿势啊，同埋呢个时候咁样做或者啲。细节啊，唱嗰个位又，我发现原来有一句我系成日都好容易唞唔啱气嘅，咁我就会留意哦，系原来我呢一，因为我跳完呢一下之后咧，做嗰个动作就唔记得咗唞嗰啖气，所以第二句就唱得麻麻地啦，咁就会翻去谂一谂，咁就知道哦，咁我下次呢一句一定要唞翻足啲咁样，即系有呢啲啊，又或者动作上啲假咯，因为通常睇啲 fan cam 就好睇到自己动作嘅姿势点样。点样可以再好啲？ 嗯， 系啊，咁样。 哦，你算唔算系会自己编自己诗好劲好 hush 嗰啲人嚟嘅？即系我听有啲 artist 讲话，每次睇翻自己 playback 就会系咁编自己诗， 觉得入不堪入目啊。 系啦，你对自己，你觉得自己 hush 唔 hush 啊？对自己。 老实讲，我几 enjoy 睇自己嘅。 好事其实系 好事 嚟 噶，我哋都唔好咁听翻自己节目啦，做完就算噶啦、 啊。因为你要去学识欣赏自己呢个过程，其实系有好多人未必冲破到，即系睇自己硬系会觉得怪啲噶嘛。 系啊，但你中意睇啊？ 哦，唔系，其实两样都有嘅，即系两样都有，即系会尝试。即系我觉得要客观啲去睇，我好嘅地方系边，唔好嘅地方边，即系都唔会净系睇唔好嘅咁样咯。 系，即系都会 appreciate 哦。其实哦呢一句咁样处理个动作，咁其实好睇啊。咁即系都会赞翻下自己嗰种嘅，心里边都平衡下咯。 系啦，都会平衡下。 你个羞耻屁先。如果要你赞一次自己演出一个觉得自己都真系好 charm 或者做得好好嘅一个位置， 有啊， 边一次 嚟， 其实嗰、那个表演咧，唱《Bad》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第二句开，咁啲 fans 又 recap 翻啦。咁我其实我又冇特登喺 story 啊或者点样讲咁，但系其实我喺第一个副歌之前，我个 mic pad 已经跌咗。 系， 咁我 mic pad 跌咗啦。咁啊，我跳我唱紧《The Canon Come On》，迎着越话越异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我 feel 跌咗啦。 系， 咁我又跳紧咯。 系， 咁我就攞起咗个 mic。 OK， 咁我攞起咗咧。我就唔記得咗唱啦，因為我跌咗支麥嘛，咁、我就冇唱到，就成件事好 smooth 咁樣啦。但我嗰日咧就著咗一條褲，褲外面有一條裙， 係、 咁所以咧就冇，即係係裙就擋咗一條褲就夾啦，我揾唔到個褲袋， 係 咁所以咧我就攞咗麥 pad 之後，我想放落褲袋， 係 放到， 係啦，我用咗大概零點幾秒去揾， 係 揾唔到，跟住已經要入副歌啦，咁我就攞右手攞住個麥 pad 一路跳， 係。 跳曬成個第一個副歌，跟住轉身跳其他 step 嘅時候，我就即刻拉條裙放落褲袋。 哇、哦！神執曬。 跟住咧就去到最後第三個副歌，我 ear mon 都甩埋，兩隻 ear mon 都甩埋，之後直頭冇咗 ear mon。 係。 跟住 竟然冇乜人留意到呢兩樣嘢咁重要嘅嘢都冇咗。 哦，但係你嗰下其實好老實講嘅，第一下係個內心多多少少有啲慌張啊，定其實都 OK 嘅，係都有咗呢啲經驗，其實都 OK 啊，可以處理到啊咁樣。 其實係完咗個表演，我係翻後台就話：哎呀，點解又發生喺我身上？ 真係 我已經試過一兩次嘅，即係但係點解次次都係我？咁即係應該呢樣嘢 ，mic pad 呢樣嘢真係冇捉得好緊我自己。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完善啲咯。咁但係我 end up 睇翻 playback 就我表演緊嘅時候個心態就唔想俾佢影響到嘅，所以我就當冇咗件事，就繼續做成件事，順順利利做咗先。 係。 咁落台就覺得有啲唔係咁好，咁但係睇翻 feedback 好彩都 OK 噶啦。 係哦，大家係咪會揾得到呢一段？ 呢、這個應該會有。 你啲 fans 會揾得到。 其實呢個係一個精彩嘅執生演出。係 執完之後你唔覺得嗰下私下先係緊要，好似你咁講。 嗰、 那 個 啲 fans 會聽唔到。 係 啊。 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揾得到嘅時候，就真係多多讚下 feedback， 所以喺下面留言。真係呢、這個真係勁，呢、這個真係勁。 自己要攞嚟讚自己。 要。梗系要啦，除咗编自己诗或者有咩改善，都要讲啲好嗰啲嘢噶嘛。 同埋因为多赞赏嘅时候，下次就会再好啲，再执生，哇，超级劲嘅。 冇啦，唔好再发生。 我都知啊，佢而家话最好唔好再俾我再要执生啊，大佬啊，顺顺利利算啦，咁样。 请散开 ，Bad boy，Here we go， 请走开，请走开。从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总会怪宝宝 ？No， I don't think so。耳朵像少年之初是偶像，神情呆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下步结出一吹，冻奶个绝伦绝，随便地会像佢点击爆炸，越着越坏越异想，内心更换无理想，人世界意变了样，谁说这是论丧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回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越着越 rap 又惊讶。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冇留爆，做乜要收饰 ？Bad boy，here we go， 我要兑现新一代。Bad boy，here we go， 怪这世人要不小心跳出呢个制度，只得世一。啲人话你菜，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知你就危急，要多几个心心加埋。耳朵像少年之初是偶像，神情呆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的照低的照也是偶像，怕到结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便点击爆炸，现在越坏越异想，内心根本无理想，这世界已变了样，谁说这是论丧 ？Baby we are bad。世界送上一点坏，跟住嘅 rap 又惊讶，大卫大剑必会收埋。Bad bad bad boys， 学原来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冇牛爆，做乜要收饰？浮华乱世，纯正偶像有包袱。 Phoebus 嘅新歌啊！ 歌名叫做 Bad 啊。新闻翻嚟之后，佢会详细介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局方就建造业输入外劳的特别计划成立特别委员会，当中包括雇主、劳工界及培训机构各方代表，已经就计划下涉及的工种和每个工种的工资中位数达成共识。他相信首批成功申请的劳工可以在今年第四季来到香港。凌汉豪说，今次计划适用于公营工程项目，技术工人有29个工种，技术人员有18个工种，会每季接收申请，首批申请将在今个月17号开始，希望用一个月时间收申请，两个月内审批。至于在12000个配额中，首批申请会批出多少个配额，以及涉及哪些项目，暂时难以估计。建造业议会正为宿舍进行改装工程，希望十月开始启用，时间上可配合首批外劳来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出多项存保计划优化措施，建议将存款保障额由500000上调到800000，预计获得全额保障的银行存户覆盖比率将提高到92%。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表示，如果本港提升存款保障额，会增加市民对现金存款的信心，而且可以令其他中小型银行吸纳更多存款，有利营运。同时保障额几乎与国际经济体看齐，亦有利吸收境外资金存款。他又说，不相信银行因应今次建议而将成本转嫁客户，因为有关成本微不足道。政府将在9月1号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大约32公顷土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粉岭公路以东的32公顷土地将由康文署接手管理，并继续开放作保育和静态康乐设施用途。至于预留作房屋发展的北部大约 9.5 公顷土地，康文署将在最初阶段负责管理，直到相关城规和环评程序完成之后，交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开展有关房屋发展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嘅，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呢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那边多车啦，咁龙尾排到观塘道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天桥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呢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嘅。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东山台段都多车嘅。九龙方面睇下大家，深水埗基隆街受爆水管影响，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嗰段呢係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电讯公司 创意总会 的 总 经理， 我是报 港电台， 我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Hello， 我是 Kiko 传讯组的 Fanny， 其中一项工作是听查询热线，就好像剥洋葱咁，喺热线会听到大家对港台大大小小嘅意见，等我哋可以逐层逐层咁撕开睇清楚。咁意见有赞有弹，虽然有时都会令人眼湿湿，但系就系因为有呢啲洋葱，碟餸先至会煮得好味啊嘛。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Phoebus 吴启扬名四海。 今日嘉宾咧嘅有 Felix 喺度啦，咁啊呢一部分咧就会讲你嘅新派台歌，头先讲都系啊，之前有啲演出已经有唱过、表演过呢一首 Bad 嘅，咁啊我哋两个都会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听完感觉，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嗰样嘢会比较直接啲，就系喺呢一首歌录个 vocal 嘅时候，因为今次 Bad 呢首嘅作品有多少少 rap 嘅一啲部分，我估其实监制喺同你录音嘅时候咧，有一个要求就系想你。曳啲，盡量表現得再曳啲，尤其喺 rap 嘅部分要再比起唱嘅部分再曳多少少，因為可能喺好多樂迷嘅心目中，之前會聽到 Phoebus 一啲慢歌啦，一啲苦情歌啦，可能大家會習慣咗呢一面，跟住要去重新再適應，原來。Phoebus 係有另一面嘅喎，係有一個少少壞壞地，但係又好有好 fans 嘅感覺嘅時候，你個聲音要 project 到嗰種壞壞地嘅感覺。咁啊，我諗呢一個係監製同你會再執得仔細啲嘅部分嚟嘅。 我估埋你咗一次個揭曉，咁我想估係今次，因為頭先阿譬如阿斌都有講一段 rap 詞，都係自己去第一次寫喺自己作品裏面出現。咁我覺得係會唔會係其實 Alex 風去即係同你講咗，喂，其實一首咁有態度嘅歌，不如留一啲空間佢同你。讲话不如你去自己写你自己嘅心声放喺里边，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听 rap 都系哦就系、是、个 rapper 讲自己心里边嘅，咁所以系佢俾咗个好大信心你去做呢一件事啦，我觉得系好啦，咁啊两个估嘅交俾你揭晓啦， 就系前者咧 系 啱嘅 ，OK 系 后者咧都系错嘅， 哎呀。 唔緊要，我哋慢慢講起， 逐樣逐樣講，係啦， 逐樣逐樣拆解。今次呢一首即係作品，一首同之前 Phoebus solo 嘅一啲感覺，真係好唔同。一首好快歌啦，同埋即係都即係型幾型下嘅一首作品啦。會唔會話即係喺最初做呢首歌嘅時候，同公司提出啊，我今次嘅 idea 就真係想做一首。俾大家可以陪我一起跳，俾大家感受到唔同嘅一个 Phoebus 嘅一首作品咁。 有嘅，我 present 呢首歌嘅时候係想有一个不一样嘅 Phoebus 咁样嘅。 嗯。 咁所以就因为一贯形象都係即係好多观众都觉得我好乖。 嗯。 咁我就想啊见你哋咁讲我就曳一次。 曳俾你睇。 点知而家啲人都话我扮坏。好sad啊呢件事。我已经好坏㗎啦明唔明啊。跟住所以今次录呢一首歌嘅 vocal 就挑战都大嘅。 嗯。 因为自己都未试过即係 handle 一首咁嘅曲风嘅歌啦。咁而且要 present 呢样嘢呢喺啲咬字上面呢都困难。即係佢 Alex 呢其实係除咗要即係頭先壞，其實即係要有態度多啲啦。咁、除咗要有態度多啲咧，佢亦都想有啲字咬得唔好咁，除非你會咗，即係嗰啲字咧就想咬得好 唔好太實正啊，唔好太過四四方方咁樣，好似大家嗰啲叫咩念緊經、念緊詩咁，唔好要有呢一種感覺啊。 係啦，咁所以就會對於我嚟講係一路係嗰段時間係一路喺度揾緊咯。但係嗰時已經錄音錄到把聲已經係拆曬，因為想有態度咧，我好容易會用咗其他方法去幫手，因為想把聲嗰、那個。texture 再好啲，或者件事有多啲唔同嘅質感俾人聽到咯、所以會好容易搞到把聲好，即係冇咁好。 係，即係可能唔知，即係可能有時候咪攣咗把聲，或者變咗少少嗰 個發音咁樣。用咗另一個位置去發聲。係 啦， 係 啦， 係 啦，有啊，所以就。系咯，几好嘅尝试同挑战咯、啊，呢、這、一个对我嚟讲系。 但系今次去做呢首歌嘅时候，要去揾呢一面嘅自己出嚟嘅时候，其实有冇话同时间要去 rap 呢啲嘅部分啊，或者要去 present 一个唔同啲嘅形象？其实个脑海里面系有冇一啲点样嘅画面，或者去 push 自己啊？要去到呢一个感觉先得嘅咁样。 其实咧本身。录呢首歌嘅时候，我哋都有试过好多唔同嘅方向去录。咁但系 Alex 都有佢嘅谂，即系佢都好容易会街到一个方向俾我。咁所以照住个方向去做，其实因为呢首歌系一点坏啦。咁亦都有大家感觉到唱嘅方法都好似好有火、好有力咁样。咁所以就清晰地跟到佢。俾我嗰個 guide 去做咯，咁樣咯，咁同埋佢都揾到我有一啲位置啊，或者有啲嘅唱法，佢都發現我原來我都幾去喎，即係我把聲可以幾有火喎， 係， 因為我可以做到一啲聲咧，我自己覺得係啊幾好聽，我可以聽落去係幾轟炸嘅咁樣嘅感覺嘅嘢咯， 啊，但係呢一種係咪之前自己都可能唔發覺係真係喺呢首歌錄嘅過程試下嘅時候發現到嘅？ 唔係啊，我以前咧成日因為我。用聲用得唔好啊，細個咁我生間嘅，個喉嚨，咁所以就細個咧就成日試好多唔同嘅聲，好中意嗌嘅，咁發現好嗌得喎，因為我打波打好多，咁我咧就成日即係你諗下，打波喺啲球場度咪成日嗌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就習慣咗好容易係嗌得咯，咁所以我把聲個承受。我自己的承受力都大嘅。 O、okay, K， 哦，直接传啦，喂呢边啊，咁样嗰啲系咪嗌？ 可以再 大一啲啊， 所以嗰个幅度可以再劲多几倍咯。即系你试下用一句说话，我同你一起做一次。 哦，好好啊，传啦，传啦，系啦，传啦，成日都闹。 你如果好愤怒，好愤怒，讲一次， 我讲一次，好啊，传啦。咁多，得啦， 可以嘅，可以 OK 嘅， 咁我可以 OK 嘅， 我會覺得有時真係 present 呢個啦，你係可以唔使咁用力，傳啦、啊，你聽到第一個傳嘅時候，咪、哦、有啲係啦，有一啲咁人哋聽，或者係啦喺錄歌度，我唔使好大力，但係都覺得哦，佢、哦、好似好。 好用力，好有火喎、啊！嗰下 即系唔一定就系靠个声量。 谁说这次沦丧？即系我个衰、哦，好似好有力、啊，但系其实我系唔使花好多力咁样咯。 起码用完力，我喉咙都有少少 沙沙地啦，系嘛？ 哦，我明白你意思。 咁所以喺呢一个嘅部分，即系开始掌握到呢个 skills 嘅时候，其实我谂应该除咗即系录音固之言啦，但系其实现场演出一个好大嘅帮助，因为你同时仲要兼顾埋跳舞。嘅容器部分啊嘛，會唔會都真係開始呢首歌有幾次嘅演出經驗之後，發現其實真係自己喺舞台上面用聲好似係舒服咗咁樣？ 我覺得由造聲開始儲嘅一啲經驗喺而家係好用到，因為由造聲開始都係想跳唱啦。咁而香港做跳唱係最困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要顧曬所有嘢，即係如果我係 K-pop 咁樣。好多時候真係可以錄播嘛，咁錄播我就可以專注跳舞先啦、其次就可以專注我 present 出嚟嘅表情啊，各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又要真唱，又要 跳 係啦，嗰樣嘢係嗰個 balance 係我會喺每首歌裏面都希望揾到一個最好嘅 balance， 跟住盡量去練習個 balance 咯。因為係，譬如像呢首歌咧，可能跳到中後段。跟住有一段 bridge 咧係齋唱嘅啫，咁嗰段其實係會相對上比較喘嘅，因為你跳完個副歌啦，跳，跟住唱完個副歌，其實你係用咗兩拍時間去唞一大啖氣，就一路唱呢個 bridge， 咁所以就控制嗰個氣嗰度就係要 做得，即係自己喺度學習緊咯。 咁其實呢一首歌喺即係 Day One 去揾嘅時候，有一個方向，我做一首跳唱嘅歌嘅話，去揾係咪都有唔同嘅 demo 收到？然後最後有咩原因？可能呢一首咁吸引到你哋，就揀咗呢只嘅個過程係。 其實揀呢一首歌咧，其實係我 A&R 當時 Herman 咁就佢就好相信呢只歌。咁當時 Alex Fung 咧都有俾第二啲歌嘅， 係 咁亦都呢一首歌咧好有火啊！我感覺到呢首歌，咁我開始就諗啊，其實我自己想 present 啲咩出嚟咧？咁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喺 live 度會係容易俾大家感染到大家多啲，咁我亦都想將呢樣嘢做好啲，咁就所以 end up 就揀咗呢一首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係成個 energy 好好啊，個 energy level 成件事就係充滿住 energy 咁樣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係 咁跟住咁有咗呢個感覺揀咗，咁、那個題材上面又點樣樣出現嘅嗰陣時係？ 因為咧，我其實唱緊呢首歌嘅時候咧就。我咁啱就拍緊劇，咁啊拍緊劇就拍緊一個奸角，即係壞嘅角色。咁就唔係好角色啦，因為我一路以嚟都係接一啲可能係乖嘅嘉明啊、頒獎啊、籃球就男神啊，即係佢會係呢類型嘅角色。咁今次就演一個奸角喎。咁咧演呢個奸角嘅時候，我就同我經理人嘅時候，當時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喂，會做奸角會唔會令人哋唔中意你啊？有啲框框俾自己嘅，即系我覺得，好似都系做翻啲好角色好啲。咁跟住佢就用咗一啲時間去說服咗我。咁我就開始我就反思啦，我就覺得係，唔通我想我自己遞緊二三年、四五年，我都係繼續做乖仔，繼續做一啲淨係乖嘅角色就接啦，好人就做啦，一做壞人就唔接啦，咁樣咁樣係唔好唔健康啦，即係對嗰個事業同埋對自己嗰個進步。咁所以我開始跟我出呢首快歌嘅時候，咁啱有首 demo 叫做 Bad Boy 啊， 咁佢又好相信，我依然都係好相信呢首歌。咁喺嗰個契機底下出又收咗首 Bad， 我又覺得快歌應該要以一個新啲嘅感覺俾到人。又要強烈啲喎嗰個嗰件事，咁所以就諗咗 bad 呢個題材。 哦，咁跟住去到嗰個內容上面，咁填詞有少少 rap 詞就你自己填啦。咁我頭先估嘅人就話唔啱啦。咁究竟嗰個背後嘅故事點樣出現呢？ 其實頭先唔係話唔啱，只不過係話可以説法可以更加準確，就係咧其實 Alex 都有俾呢個空間我填呢個詞嘅。咁但係當時其實係先係。呢首歌嘅 demo 嘅時候已經有嗰個 rap 嘅，有少 melodic rap 喺度嘅。咁、 okay. 阿小黑填詞啊，即係小黑老師填詞嘅時候已經有埋段 rap 啦。咁但係 rap 起上嚟咧，因為本身嗰個 demo 我記得係英文定日文嚟嘅，咁係用翻廣東話 rap 咧，係好似感覺唔夠力嘅，因為首歌好嗰段 rap 咧就係想都有啲有啲態度同埋氣勢，用咗廣東話慢啲咧就感覺。冇咁出眾，同埋我 present 唔得好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令到 Alex 覺得你不如都試下自己睇下可唔可以有 come up 到一啲嘢，咁我就自己試下，咁就發現自己 come up 嘅又好 present 到自己，佢就覺得咁都幾好喎，咁就所以就用咗自己嘅咁。 係，咁但係當你聽到話、啊、自己要試下寫嘅時候，你嗰陣時嘅心情係興奮啦、啊、擔心啦、啊，定話係點樣樣嘅咧？ 其实我是很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就好啊好啊试一下回去。我所以就花了一段时间就不断试不断试就找一个最好的。因为有几句我不断在转来转去那 Mingley 头那几句已经得了。那现在那里 Why so serious?I like to be mysterious 嗰句咧， 係 嗰兩句咧係最尾轉咗好多次嘅，佢有好多個 version， 係 咁樣 end up 就係呢個咁樣。 OK， 但係最初去著手真係要自己去寫一段 rap 詞，其實即係第一次嘗試嘛，點都叫做會唔會話即係嗰個尤其一開始寫第一句嗰下係特別難落筆啊！我應該用一個點樣嘅觀點角度去切入咧，我應該用一個點樣嘅 pacing 去寫呢一段 rap 咧，會唔會係起頭嗰下係會難啲？ 其實我係從個意思先嘅，我想因為咁啱有兩個 first 啦，咁有兩次 rap 嘅叫做段落，咁我第一段因為我首歌本身係講 壞偶像啊嘛， 嗯， 即系 bad idol 咁樣。咁我就第一段就想帶出我係 idol， 嗯， 同埋 bad 呢個 concept。所以我第一段 mini 個朗就係用呢個做個係嗰個 bad up 嘅 subtitle 咁樣。咁第二段我就覺得，如果我再講 bad idol 咧，好似冇乜嘢俾人聽到，所以我第二段咧就有少少鼓勵或者反嗰啲叫咩啊？反諷刺唔係反諷刺，即係就鼓勵下人哋 反思翻。 係啦，反思翻，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俾咗框框自己，就係、是、叫自己跳出呢個制度啦。 嗯， 咁樣就唔好放棄，即係未開始你就嗌 cut， 有嗰種係啦，想鼓又有係啦，嗰種有啲態度咁樣去鼓勵咁樣咯， 係 咁樣咯， 係即係甚至乎嗰句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話啲人話你錯係因為佢哋仲未得。即係好似就係有一種話咩，你唔使諗嗰啲人講啲乜嘢嘅喎。咁 係啦，即係其實我係有少少想借住呢兩段 rap 去 present 一啲，好似變咗講經啊，即係説道説教咁樣，希望大家會 get 到一啲意思咁樣。因為我費事，因為其實有時我會睇啲 reference， 可能睇我睇 GD rap， 佢會話啊，我1988年8月18日出世，跟住我好有錢，我啲鞋多到好似你兩層屋企咁多，嗯，即係佢係會不斷自吹自好多呢類型嘅 rap 㗎。係 係係， 咁但我覺得呢啲係好有態度，好型，好正嘅。咁所以我第一段就用咗，我就覺得 呢一種， 我由出世嗰一刻，我已經係個 idol， 跟住有啲想玩呢樣嘢。咁啊，第二段就有啲多翻少少，可能係鹹嘅嘢咁樣。 OK， 即係想多啲意思可以帶到出嚟咁樣樣。最勁，我覺得可以將 free bus 呢一樣嘢擺翻落去，係好啱啱做一個 punch line 係幾有型嘅。 係咪好早已經有呢個諗法嘅？想擺。落去定系即系写下谂到， 写下谂到嘅，写下谂到。 咁跟住你自己写完之后，咁跟住譬如俾监制啊，或者佢睇佢哋初头睇到嘅，佢哋有冇嘅 feedback？ 你记唔记得系点样 ？Alex 系佢一开始系有佢哋有冇好惊讶嘅？ 系 即系纯粹就可以修改，可以修改，可以修改。但系完咗之后，跟住佢就话：啊，我觉得你真系几啱你成首歌而家真系咁样咯。咁我听到我好开心， 开心喎，系啊， 系 即系由监制佢嘅口中去讲，自己亲自可以整到即系一段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变咗去自己，因为自己都有份声，会唔会其实喺嗰个通上面，即系头先我讲可能系唱方面，其实喺 rap 嘅通方面，一路写脑里边其实已经可能都会 imagine 紧，或者会 picture 到大概用咩？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开口第一句，即系一出世有个 title， 即系嗰啲嘅发音，我觉得已经系。咦？呢、這個嘅 feel 已經唔同咯，係啦，已經有 feel 噶咯。 我有嘅，因為自己寫嘅時候就多啲時間思考嘅。 嗯， 即係我成件事點樣 present 啊，我會容易啲入手。咁因為同埋佢本身係有音噶嘛， 係。 咁我而家就咁得個底嘅時候，我就試下用自己嘅方法，用自己嘅，因為廣東話一有音咧，我覺得複雜咗啦。 嗯， 即係如果喺 rap 上面困難咗，咁所以我就用自己嘅方法去 present 嘅時候，我就揾到一個最適合嘅通去 present 咯，咁樣咯，咁所以就未來都想繼續嘗試一下咁樣咯， 係有啲上咗癮，好開心咁可以又繼續試一下啦，之後幾好玩咁咯，係嘛？ 即係我都中意咯，但我自己覺得係要即係想要睇多啲書，多少少文學同埋多少少內涵， 嗯， 會可能寫到多啲 係。 有 feel 啲嘅嘢， 但系變相喺團歌入面，將來喺 Pixel 嘅團歌入面，會唔會自己都想玩埋 rap 呢部分，就變咗，要同阿 George 爭一爭噶咯？ 我一直都好想啊！ 有冇已經試打？ 第一首歌開始，第一首 Pixel 已經我要 rap 啊！會唔會？咁因為始終 Pixel 我覺得係分工好重要， 嗯， 同埋因為一首歌咧，尤其是喺呢啲團體歌。近年代的團體歌就 rap 通常佔的比例沒那麼多， 嗯， 如果未來真的有一些歌是 rap 比例佔得多一些，其實會可能 split 一下的，他又可以唱一下嘛，即我都覺得他又可以嘗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okay。 但是如果現時為止都會是George 去 rap 會好啲 嘅。 OK， 嗱，咁跟住頭先都會講到即系啊，喺呢個 attitude 上面呢首歌點樣 present 啊，自己過往表演都會睇翻自己個樣點樣 present。咁其實喺呢個 MV 方面啊，其實嗰陣時自己有冇事前自己都做一下啲練習對下快鏡？哦，我究竟攞個咩樣出嚟俾大家睇咧？ 我真係冇喎呢個。 呢個係咪唔使啊？呢、這個 冇試過對鏡去諗點樣，但係因為現場拍呢個 MV 嘅時候就 即系导演一路会介住我啦。咁、但系最怕即系我记得拍紧嘅时候最怕就俾人见到我攰啦，因为佢拍咗好多个钟。 O K， 咁就一路不断跳舞啦。咁同埋呢个 M V 因为跳舞嘅馅占得多啲， 系啊， 同埋佢需要嘅 energy level 比较高咧。 系， 我觉得拍到朝早嘅时候咧，我觉得我样已经系 好高， 即系第三段副歌其实已经系拍咗十。五六个钟啦， 哇！ 即系成个通顶噶咯，已经 系，但系因为佢过程中系不断跳，即系由一开始已经跳，跳到后尾仲喺度跳紧，即系第三段副歌仲喺度跳紧，第一套拍呢三已经跳咗好多次噶啦， 系咯，即系佢唔系屋企景嗰啲古仔嗰种嘅 M V 嘛，因为 系因为佢唔系就咁跳一次。OK cut， 系佢啊呢、這个灯光唔得，啊呢、這个镜头我喐位差啲， 系 啊呢、這个可能有人跳唔齐， 系、 所以第三个我就惊我个表情管理已经。 会显露到攰， 系啊，系攰啊，咁样， 系， 咁所以最唔想就俾人睇到攰啦， 系， 因为始终，呢、這个 energy 好重要啊， 咁啊，所以有呢一首对嚟讲一个自己都好 enjoy 嘅 project， 有 Bad 呢首歌啦，咁啊，今年有冇都已经都知道啊？呢一首咦，好似都玩得几开心嘅时候，都会可以争取多啲，或者都有同公司倾啊，今年仲会有啲咩咧？咁样， 啊、好想啊！我其实由嚟呢个 office 之前，我啱啱就喺公司翻嚟过嚟，就都倾紧呢个话题。 系 虽然即系第一首歌啱啱出一段冇耐嘅时间、但我都好想争取多一首快歌咁样。系、啊，因为自己好想，好想好想行跳唱歌手呢条路，但我都唔知点解好想，就系、是、好想。 嗯， 即系我觉得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好 pure 噶，冇原因嘅， 系咯，系即系总之想啦，咁样样系， 系咯， 想做跳唱歌手，系啦，靠大家支持佢啦， yeah. 谢谢你啊 ，thank you 大家。 年月顾虑你心情，以密友的认证，暗地背负使命，呼应，彷徨有我总倾听陪伴。慰藉你心灵，热情还吞盈领，谁人认真比我有幸，能随时和你共鸣，这身份考耐性，解释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被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水，只担心你为了谁曾恋爱的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略想跟你一对，怪谁凭物有身份去，何妨连在我亦豁出去。 节目完结之前听下 Phoebus 之前的作品。今日叫 Close Friend， 听日5点钟苏动音乐再见，拜拜。